所以今天正道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五章二十一到四十三节。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正在海边上，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再三的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的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严重了。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夹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被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众人对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而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胡米”，翻出来的意思就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闺女立时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十二岁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好，感谢主，今天由我们的杨牧师为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正道。不要怕，只要信。 大家好，恩福教会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是啊，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不要怕，只要信。讲到信心，其实很有趣的，信心是一种很抽象的东西，我们呢看不见也都摸不到。不过呢，当人落在一个处境里面，他的反应，他的行动，他的心态等等，就可以反映出他有没有信心的，也都知道他的信心大约是有多大的。今天我们的要分享的经文好像很长，刚才很多谢李涛弟兄读得非常之好，很动听。虽然长，但是内容其实很简单的，只是涉及到两个故事，三个部分都是跟信心有关的。首先呢，在第21至24节，我给一个标题，它就是信心的祈求，就是因着信心而提出的恳求。第二部分呢，就是25至34节，我给一个标题，它呢就是信心的触摸，是因着信心而产生的行动。第三部分呢是35至43节，我给的标题呢就是信心的果效，就是因着信心而带来的果效了。第一和第三部分呢其实是属于同一个故事的，而第二部分呢是一段插曲来的。好了，我们现在看看呢这两个交织在一起的故事究竟是怎样，在当中呢我们再一次去反思信心这个课题。我们首先看第一部分，就是信心的祈求，是因为信心而提出的一个请求。 就是马可福音五章二十一至到二十四节啦。嗱，经文一开始咧就讲到耶稣坐船又渡到哪边去。嗱，根据上文就系五章嘅一至到二十节嘅记载咧，我哋知道啦，耶稣咧系由格拉森嗰边咧坐船翻嚟呢一边加百隆嘅。当时有好多人，一大班人咧就聚集喺海边嗰度咧等耶稣啦。其中有一个咧叫做挨老嘅，佢系咧会堂嘅主管。当我一见到耶稣咧，佢就俯伏喺耶稣嘅脚前，就同耶稣讲啦，话佢嘅女咧病危啊，病到咧快要死啦。佢再三恳求耶稣去佢屋企按手。在他女儿身上边，使到他女儿咧可以好翻，可以咧活下去。嗱，睇到呢度咧，大家会觉得呢一个会堂嘅主管啊，挨老啊，佢有冇信心啊？有啊，嗬，佢嘅信心大唔大啊？大啊，因为挨老佢嘅请求咧，其实就系反映出佢相信耶稣有治病嘅能力，只要耶稣按手。在他的女身上呢，他的女就可以好返了。他的信心呢其实一点都不小的。不过耶稣是不是必须要藉着按手这个动作才可以医好他的女儿呢？我们看看呢马太福音八章的记载呢就知道了。首先在马太福音八章第八节，我们落下一张 PowerPoint 啦。那里呢记载到呢有一个百夫长，他呢就回答耶稣啦。他说，主啊，你到我卸下我不敢当啊，只要你讲一句说话，我的仆人就一定可以好返啦。那到第十三节那里呢，耶稣怎样回应这个百夫长呢？耶稣说，你返去啦，照住你的信心给你成全啦。就是那时候他的仆人呢就好返啦。原来耶稣只要讲一句说话就能够医好人的病，不一定要按手的。这样看来呢，似乎百夫长比起挨老呢他更加认识耶稣了。那这个挨老究竟是什么人呢？他呢经文就说是 管理会堂的。当时如果在犹太会堂里面做主管的呢，全部都是宗教领袖，都是呢地位非常之高的。大家想想，一个位高权重的人竟然不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在众人的面前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我们看到他是几咁痛爱他这个女的。在路加福音就记载到呢，这个女是他的独生女来的。在这里讲到的小女儿呢，其实是只是个年纪小啫。虽然挨老咧对耶稣的认识咧唔系好深，但系耶稣仍然系接受佢嘅请求，同佢一齐翻屋企啦。当时有好多人咧跟住佢哋嘅，而且咧仲挤逼住佢哋。好啦，咁喺去挨老呢个屋企嘅途中咧，发生咗一段插曲。我俾个标题佢咧叫做信心的触摸了。我们去到第二部分了，就是因着信心而产生的行动。我们首先看25至28节。经文提到有一个患了12年血漏病的女人，她看过很多医生，受尽很多的痛苦，也都花尽她所有的钱财，但是她的病一点都没有起色，反而呢一日比一日严重。当这个女人呢听见耶稣的事，那是什么事呢？我估计呢就是有关耶稣他行神迹啦、治病啦、赶鬼啦等等这些事。好啦，当他又收到风，知道耶稣呢会经过他住的村庄的时候呢，他就混杂在人群当中走到去耶稣的背后呢，他心里面就想啦，只要呢我摸下耶稣的衣服呢就一定会好返啦。这个女人呢 佢唔系谂下就算，佢付诸行动。当佢摸到耶稣嘅衣服嘅时候咧，我哋睇下有咩事发生。我哋继续睇二十九至到三十二节啦。经文记载到咧，当佢摸到耶稣嘅衣服嘅时候咧，好得意啊！就有一股能力进入佢嘅身体里边。就喺嗰一刹那咧，佢嘅血漏病咧突然间停止咗。佢觉得咧佢自己嘅病好翻晒，亦都喺同一嘅时间，耶稣感觉有能力从佢嘅身上边出嚟。于是耶稣就停落嚟问啦：边一个摸佢嘅衣服呢？当时门徒都觉得边会有人摸耶稣啊？他们只是认为人太多了，你逼住我，我逼住你啫。其实没有人摸耶稣。大家想想，耶稣知不知道哪一个摸他的衣服的？耶稣当然知道了，但是为了彻底去医好这个女人，耶稣停下来去等那个女人站出来面对众人，同时他是面对自己。为什么会有能力从耶稣身上出来呢？原来在诗篇93篇第一节那里，诗篇的作者提到，他说上帝是以能力为衣服的。哦，难怪这个女人一摸耶稣的衣服就有能力从他的身上走出来进入他的身体了。这个女人呢，其实她为我们立下了一个非常好同埋重要嘅榜样。係咩榜样呢？就係、是、摸耶稣。只要我哋愿意去到耶稣嘅面前摸佢嘅衣服，就得到能力啦。弟兄姊妹，你有冇摸过耶稣嘅衣服啊？咦，你可能心里面而家即刻就问喇喎，点样摸啊？呢个问题呢，原来有好多人都问过嘅。有一次呢，施布真牧师，大家不知道认不认识，他是一位是英国很著名的报道家，他提供了一个很简单的答案。他怎样说呢？他说，如果你不知道怎样去摸耶稣，你就祈祷吧。你可以跟他说，你说主啊，我不知道怎样可以摸到你啊，你可不可以讲给我听啊？施布真牧师就说，当你这样祈祷的时候，其实你就是摸耶稣了。我一直都在思考这个答案，是不是真的这样的呢？最近这几年呢，我发现了一个真的可以摸耶稣衣服的方法或者是途径，很有效的。大家想不想到是什么？是灵修啊，是灵修。我可以很肯定告诉大家，每一次灵修呢，就是去摸耶稣的衣服，得能力了。先知以赛亚呢，他曾经讲过，他说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当我们灵修的时候呢，就是在平静安稳的里面呢，回归心灵的家园。在那里我们拥抱耶稣，我们同主耶稣合而为一，从他身上边支取力量去应付每一日的挑战。很多时候呢，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心烦意乱，也都会靠着自己很有限的智慧尝试去解决问题。甚至呢，好像这个女人这样，花了她所有的金钱去找专家来到为她治病，而忘记了去摸耶稣的衣服。其实当我们越心烦意乱的时候呢，就越要静下来，回归心灵的家园，去摸耶稣的衣服。这样就能够靠住耶稣的能力去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了。当耶稣定义要找出这个女人，我们看看这个女人呢又有什么回应了。我们一起看第33至34节。我估计呢，这个女人呢原先都是打算呢摸了耶稣之后呢就立刻混在人群当中呢溜走的。为什么呢？因为血漏是一种妇科病，而这种妇科病呢 在当时来讲呢是被视为不洁的。所谓血漏呢就是说女人的经血呢是流过不止。我很多年之前呢我是认识有位姊妹，她正正呢就是患了这个血漏病。我亲身经历呢她那种的痛苦是有口难言。当然现在在香港这个社会里面我们不会看成他是不洁，但是他那种辛苦法呢是没有人能够明白的。如果按照当时这个女人更加呢落在一个苦况里面，因为根据利未记的记载呢，凡是接触过患血漏病的人呢他自己也都会变成不洁的。所以当时患血漏病的女人呢是会有一种很大的羞耻感的，所以这个女人呢只能够偷偷地去摸耶稣的衣服。当她感应到咦有一股能力从耶稣的身上进入她的身体的时候呢，她的血漏病即时好翻。其实在那一刻她就确认耶稣她真是上帝的儿子，于是他就俯伏在耶稣的面前，战战兢兢地将那个实情一五一十地讲出来了。耶稣鼓励他大胆地站出来在众人面前讲见证，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坚固他的信心，还有要他自己肯定他真的完全已经得到医治了。这个女人呢可以说是绝望的，她身患绝症，她花了她所有的钱财，受尽屈辱，她被家庭、被社会、被宗教来到遗弃。不单止这样，血是代表生命。她患了血漏多少年了？12年了。即是说她的血是不停地在流失的，也都代表表示什么？她是一个生命不断在枯干的人，他是一个等死的人。人的尽头往往就是神的开始了。其实我都接触不少心灵受过严重创伤的人，他们的情绪受尽煎熬，能不能够跨越这一座大山呢？其实往往就是一念之间而已。只要他们仍然相信上帝是有恩典有怜悯的，只要他们愿意凭着信心去到上帝的面前祈求他，甚至摸他，这样就能够经历到天父上帝的大能和大爱了。耶稣不单止叫这个女人肉身的生命不再枯干，同时耶稣要让这个女人的属灵生命有一个崭新的开始。所以耶稣就对这个女人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病好翻了。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个女人她很勇敢地站在众人面前为耶稣作见证，她的身体不单止好翻，而且他的心灵所受的创伤同时都得到医治。大家想想这个女人有没有信心啊？有，是吗？她的信心大不大啊？大。所以我们看到信心呢是要有行动的，不是单单用把口讲，或者不是单单想想，而是要付诸行动的。我们又看看第三部分，就是信心的果效，就是因着信心而带来的果效。我们首先看35至37节，经文提到当耶稣还在讲说话的时候，就有人从挨老的家出来了，就对着挨老说，他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老师呢？不过耶稣他听到这句说话之后，他没有理会到，他直接对挨老说，就是不要怕，只要信。于是他就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一起去，今次他不让其他人跟着他了。 这句何必劳动先生呢，其实表明艾老的家人是期望这个女孩子在未死以先就得到医治的。她现在既然都死了，还有什么希望呢？这句说话其实是反映出他们有几大的绝望。有时我们都会认为不需要劳烦耶稣的，有时我们都会觉得耶稣都未必帮到我们，关系都已经失去了，还能够复和吗？婚姻都已经破裂了，还能够修补吗？名誉都已经扫地了，还能够挽回吗？金钱都已经花尽了，还有出路吗？不用麻烦上帝了，继续挨下去吧，将来在天家那里才问上帝为什么要他经历这些事。我们有没有经历过这么灰心这么绝望的境况呢？在这个时候耶稣怎么说啊？他说不要怕，只要信。原文呢是一种现在的完成式，我们叫做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意思就是说耶稣要挨老呢停止那种不住的害怕，鼓励他 keep 住当初的信心，继续信下去。大家想想，其实当时呢是十万火急的，按道理呢耶稣应该刻不容缓地赶去挨老的家救挨老的女儿的，但是耶稣在中途还要停下来，还问哪一个摸他的衣服，还要坚持找出那个女人要跟他对话。大家可想而知当时挨老的心情是几咁嘅焦急。我们看到原来在耶稣的心目中，一个在人眼中毫无价值的这个女人，和一个位高权重的一个宗教领袖的女儿，原来在耶稣的眼中同样那么重要。耶稣没有大细超，耶稣没有偏待人，每一个在耶稣的眼中同样都是那么重要。终于他们都去到挨老家了，我们又看看发生什么事。在第38至到第40节那里记载到，当耶稣去到挨老家之后，他看到哇，一片混乱，周围都吵吵闹闹，又有人大声地来到哭泣。于是耶稣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你们哭哭啼啼呢？这个女孩不是死了啊，她睡了觉啫。当在场的人听到耶稣说孩子不是死了，是睡了觉的时候，他们就怎样？他们有什么反应？他们就嗤笑耶稣。很明显这一种就是不信的表现。没错，在人的认知来看，这个女仔是已经死了的，但是耶稣要将她从死里复活，所以耶稣形容她是睡了觉。我们看到不信的人是没有资格或者是没有这个福气去亲眼看到神迹的。耶稣于是把他们赶出去，然后就带着这个女孩的父母和跟随的人，也即是彼得、雅各和约翰，去到女孩所在的地方。我们继续看下去，跟着发生什么事了。41至到43节，耶稣去到女孩所在的地方，就拉住这个女孩的手，对她讲了一个当时呢是很流行的亚兰语，就说大利大古米，意思就是说什么？女孩，我吩咐你起来。好奇妙，那个女孩好像真的睡着了，现在被人家叫醒了，于是她就起身走动。在场的人见到都很惊讶，耶稣吩咐他们不要将这件事传扬出去。经文没有解释为什么，很可能大家都说啊，是啊，耶稣的时候未到。是的， 但系亦都可能咧，因为耶稣唔想俾人误会，佢只系一个咧行神迹嘅人，于是有一窝蜂咁样咧涌到佢嗰度，为嘅就系要看神迹，而唔系咧真系相信佢系上帝嘅儿子。所以佢叫人哋暂时唔好宣扬呢件事。后来耶稣又吩咐啲人俾嘢食呢个女孩子食，点解呢？就系要证明呢个女孩子嘅身体佢嘅机能已经恢复正常。艾老就系因着信，所以佢能够亲眼目睹自己女儿恢复活呢个嘅神迹。呢个咧就系信心嘅果效啦。经文提到咧，闺女已经十二岁啦。而前面记载的这个女人，她患了血瘤几多年呢？刚刚又是十二年，即是说这个女孩子出世那一年呢，正正就是那个女人开始患血瘤同一年了。所以呢，我们可以将这两个人呢视为是一个整体的事例，去印证保罗一句很重要的说话，就是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呢，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两个新的生命在同一日在主的恩典底下诞生了。信心呢是日积月累的，信心也都是信服和跟随。最近呢，在我侍奉的教会呢，有人问起我有关于蒙召的事，因为呢有一位姊妹呢很想去读神学，咁佢唔清楚点样为之蒙召，于是咧佢就问我呢个问题。嗱，对于我嚟讲咧，蒙召系一条信心嘅道路嚟嘅。喺呢一条道路里边咧，我哋嘅信心系会被一点一滴咁样嚟到去加深，直至到去到一点咧，我哋嘅心里边咧会甘心情愿咁同上帝讲我愿意嘅。我印象当中好像未在恩福教会分享过我的蒙召见证，我想在今天都藉着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下，也都让大家去认识我多一点。我就在1994年信主的，可能有很多人你们比我信主的年日更加多。我很快在1995年即是第二年呢，就在我的舞会接受洗礼了。洗礼了几年之后，大约在2000年呢，有一个的下午，当时呢我步出旺角火车站，那时呢人山人海，很多陌生的面孔呢，好像向我迎面而来一样。就在那一刹那呢，有一个声音在我心里面响起，他就说你见不见这些失丧的灵魂啊，他们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其实就是神用马太福音9:36-37那里来呼召我，他问我你愿不愿意为了他去带领这班人信主，将他们呢带领入到羊圈里面。当时我感到很疑惑的，我心想不是吧，我信了主几年而已，对圣经认识又不是深，怎能够担此重任啊？于是我没有再去理会了。但是很奇妙的，这个异象我说的就是说，有一幅图画，就是很多羊，那些羊呢困苦流离，好像呢没有牧人牧养他们一样。这一幅图画呢不停地在我脑海里面出现，催逼着我。于是呢我就去了信义中神学院呢读了一个高级证书的课程，就在这三年的晚间课程里面呢帮助我呢巩固了我的信仰基础。而更加重要的呢，在这三年里面呢我和神的关系呢越来越亲密。之后呢我好像读书读上瘾咁，就不停咧用公余嘅时间去装备自己。其实咧，我有一个目的嘅，就是我想印证一下，究竟神系咪真系要呼召我全时间去侍奉佢。 咁又过咗几年咯，喺2004年嘅年底，有一日我咧从一我一个人从广州咧坐火车咧去翻去深圳，准备过关翻香港。当时咧喺车厢里边咧又系好多人啊，坐满晒人，连企位咧都爆晒。突然间咧有一把似曾相识嘅声音咧又喺我里边响起咯，佢再一次问我。他说你见不见到这些失丧的灵魂啊？跟着他问了一个问题，你爱我吗？我很熟悉约翰福音21章，于是我就很本能地去回应，我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我以为我这个答案很完美，谁不知这个声音继续问，他说假如我拿走你的老公，我拿走你的仔，我拿走你的女，你还爱我吗？哇，我听到之后呢，我当时好嬲啊，因为在那一年2004年呢，我丈夫的生意失败，我们在一日之间呢什么都没了，我们的经济呢面临很大的危机，我已经呢落在一个很大的困境的里面，主竟然在这个时候还说呢连我的家人都要拿走，所以我好嬲，好嬲，我就即时我就回应，我话主啊，唔可能啊！我话如果你要攞走我个丈夫，攞走我个女，攞走我个仔，咁就请你连我都攞走埋啦。其实我就系作出一个拒绝。不过当我喺心里边讲出呢番说话之后咧，哇！我唔知点解我啲眼泪咧不停咁样流。而且喊到停唔到声，哇！隔篱左右啲人望住我好惊啊，因为系我一个人，其他隔篱左右我系唔识噶嘛，佢哋可能当我系傻嘅。嗱，点解我会有咁样嘅表现呢？我感到非常非常嘅惭愧啊！我觉得自己唔配作主嘅门徒，因为我爱我嘅屋企人多过爱耶稣。嗱，我以为咧自此之后咧。耶稣不再理我的了，耶稣不会再拣选我的了。但是呢大约是1年之后，神呢藉着中国神学研究院的梁国权讲师，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他的名字，梁国权讲师讲到是非常之精彩的，如果有机会呢大家可以听一下。那天我无意之中呢听了他讲到神原来藉着他那篇道呢第三次的呼召我。当日呢梁国权老师呢他讲启示录的讯息。当他一路讲的时候，我就感觉其实他整篇道呢就对着我一个人讲这样的。当他讲到启示录3章第20节呢，耶稣就说，他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的坐席。一直以来呢，我都以为这一节经文呢是向着那些未信主的人讲的，是主耶稣邀请他们打开心门去接受耶稣基督进入他们的生命里面，成为他们的救主。但是当日呢梁国权老师呢他很清楚地讲，他说根据上文下理，主耶稣讲说话的对象是已经信了主的人，主耶稣的目的是要亲自呼召信徒向他委身和传言的奉献。跟着他邀请我们，他说如果我们在心里面愿意作全时间侍奉的，就在心里面向神作出一个回应，跟耶稣一同的作同耶稣一同的坐席，分享他的喜乐。当时呢我的心里面呢噗噗地跳，跳得很犀利、啊、我意识到呢上帝呢再一次给机会我去回应他了。今次呢我就没有犹豫了，我就在心里面向神来说，我说主啊，我愿意，即使你拿走我的丈夫，即使你拿走我的女，拿走我的仔，我都愿意一生一世去跟随你，信靠你，服侍你，传扬你，荣耀你。跟着 有一把好熟悉的声音呢再一次在我心里面响起，就是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就是在那一天开始呢，我就决心走上一条全时间侍奉的不归路了。我就是这样将我的家人全然的交托给主耶稣。原来呢，将家人交托给主耶稣呢，是好得无比的，是最安全最稳妥的。啊，我初初都是很害怕，不知道耶稣是不是真的藉着一次交通意外全部拿走了他们。但是呢，很感恩，我的家人现在个个都很好，个个都信了主，而且结了婚之后，他们的另一半全部都是很爱主的基督徒，很感恩。不知不觉呢，我在这条路上，这条不归之路啊，走了十几年了，我深深体会到呢，不要怕，只要信的真谛。同时我们都经历了呢，很多很多的神迹啊。以前的我呢，是一个很内向的人来的，我想美心会知道多一点。现在呢，我是一个呢经常很主动去接触人的一个牧者。以前的我呢，好怕在人面前讲嘢嘅。而家嘅我呢，经常会在人面前呢宣讲神嘅话语。对于我嚟讲呢，呢啲全部都系神迹嚟嘅。点解呢？因为神迹唔系单单指一支一啲呢好超自然嘅事情。神迹系包括神临在嘅痕迹。喺我生命里面有无数无数神临在的痕迹，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经历这些的神迹呢？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这一段经文，马可福音五章二十一至到四十三节，记载了两个故事，是不是？严格来说呢，是两个神迹来的。第一个神迹就是耶稣医好了一个患了十二年血瘤病的女人。第二个神迹就是耶稣将挨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过来。这两个神迹呢交织在一起，其实引起了呢信心的共鸣。为什么这样讲呢？大家想想，当这个女人她见到挨老再三再三请求耶稣去医治她那个 病危的女儿呢，其实挨老这种这样的动作呢是激发了这个女人的信心的。好了，当艾老亲眼见到耶稣怎样将这个患了十二年血瘤病的女人医好的时候呢，同时也都增加了她的信心。所以这一段的插曲呢不是偶然的。很多人呢都很希望见到神迹的，特别呢在遇到一些很大的困难的时候，他们都很希望藉着神迹，神呢将他们从这个这么大的困境里面呢拯救出来。一般人的看法是怎样呢？见到的神迹越多呢，信心就越大。但是圣经的教导呢是刚刚相反的，是要我们的信心越大呢，见到的神迹呢就越多越大。那个患了十二年血瘤的女人同埋艾老亲眼见到佢嘅女儿被复活过嚟，呢啲嘅经历就係好明显嘅例子啦。当然我哋亦都会遇到圣经有啲记载就话，即使有人见到神迹都唔信嘅。所以耶稣呢就话，嗰啲冇见到嘅就信嘅呢係有福嘅。因为上帝係会用额外嘅恩典去回应人嘅信心。所以说信心呢其实是神迹之母，神迹是从信心而来的。弟兄姊妹，你今天有没有一些东西是你很惧怕的呢？你怕病痛？你怕受苦？你怕被拒绝？你怕被边缘化？又或你怕失去？失去你的挚爱，失去自由，甚至失去公义，定是你怕穷、怕死， 甚至怕死了之后不知道去哪里。没错，人生当中呢，总有一些东西呢是我们会怕的。在不同的阶段，我们怕的东西呢可能不一样。但无论如何，耶稣今天跟我们说，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因为他的恩手从来都不会离开我们的。即使暂时落在黑暗的当中，我们亦都不会跌倒的。边度有信心，边度就有神迹。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去祈祷，将我们的心交给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时每刻都经历神迹，就是神临在的痕迹。让我们同心祈祷吧。爱我们的天父爸爸，多谢你，你让我们的生命里面充满从你而来的恩典。没错，在人生当中，我们往往会遇到很多无法预料、无法控制，遇到很多会令人害怕、恐惧，甚至会叫人灰心绝望的事情。但是主耶稣，我们很多谢你，今天你再一次提醒我们，不要怕，只要信。只要我们时刻凭着信心仰望耶稣，甚至去触摸耶稣，我们就能够从绝望中见到神迹。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主，我们多谢你，多谢你对我们不离不弃的爱，多谢你对我们无微不至的爱。无论我们在任何的光景当中，你都一而再藉着你自己的话语去提醒我们。主，多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